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教授蒋子栋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季节可能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啊，流鼻血。首先呢，欢迎一下蒋教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蒋教授啊，这个流鼻血是不是首先我们应该区分一下年龄吧，就是什么年龄流鼻血可能背后的意义是不是不太一样。 是的啊，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到了冬天了哈，特别的干燥，而且这个季节啊也容易让人上火，所以呢和其他的季节相比啊，到了冬天流鼻血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哈。那咱先说说小孩吧，小孩好像流鼻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群哈。 是因为小孩流鼻血和这个孩子有他的特殊性，孩子爱动啊，而且孩子喜欢闲不住，尤其他那个手啊喜欢左挠挠右挠挠哈有些小朋友呢特别喜欢抠鼻子 、啊、 挖鼻子，所以其实如果家里边啊遇见孩子鼻出血的时候啊，家长要留点心啊，要和小朋友啊进行一些交谈，说你是不是有这个抠鼻子的习惯呢，观察一下哈，或者说你是不是鼻子痒，鼻子不透气啊，老喜欢拿手来揉鼻子戳鼻子呀，所以我们要总是发现一些原因，帮忙这些小朋友，因为这个鼻出血对于家长来说，对孩子这种鼻出血尤其很担心。 是现在家里边都这么一个宝贝儿似的，是吧？ 是，尤其早上起来哈，有的孩子一掀被窝啊，打个喷嚏，然后那个被窝或枕巾上一滩血，真是挺恐惧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见血色变啊，真的很害怕。其实的确，这个出血对人体来说总不是个好事儿。所以首先要问一问啊。第二点呢，如果问到的话，就要给大家讲一个结构。我们叫鼻中隔， 鼻中隔哈， 对，就是每个人的鼻孔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或者照镜子，拿手机，现在变黑了以后都可以看到，有两个鼻孔，两个鼻孔中间呢，其实是一个竖竖的一个隔，给分开的，我们叫鼻中隔。所以鼻中隔的前端啊，尤其孩子来说叫溢出血区。 哦，鼻中隔的前端是吧？ 对。 哦， 所以他能够顺手抠到啊，在前端 抠破了。 说对了，而且它的特点呢，说成人这个地方溢出血区非常少哈，大部分都是孩子，因为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啊，这地方黏膜比较脆啊，就像我们的手伸开一下，皮肤下面有好多的血管一样，它这个黏膜比皮肤更薄。黏膜下血管呢，有时候比如说鼻子痒打喷嚏啊，鼻子干燥啊。它就容易损害啊。小的鼻出血呢，很多人其实我们每个人有时候都会带点血哈， 是 自己修复了，黏膜的修复能力是很强的，但是有些小朋友这个溢出血区啊，然后戳一戳揉一揉，它下面有很多的动静脉啊，那个小的微血管就会破啊，所以出血呢是比较猛的。 是因为在冬季当中可能皮肤这个鼻腔也容易干燥是吧，他鼻子不舒服他就愿意抠抠。 对，不光鼻子干燥，嗓子也干， 嗓子也干燥， 所以呢我们说话总是插缝，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其实给孩子喝点水是有帮助的哈，它会保护各种地方的黏膜，包括鼻腔黏膜、口腔黏膜的湿度，所以防止鼻出血那就跳了啊，防止鼻出血呢要多喝点水， 多喝水是吧？ 对，补充点维 C 哈，对，维 C 能够增加黏膜的抵抗力啊，而且防感冒。有些孩子他为什么痒啊？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感冒有关系，感冒了以后呢上火，有孩子发烧啊，鼻孔的，大家有时候觉得孩子发烧了，鼻子都往外喷热气，鼻子不透气还使劲擤，所以呢减少感冒还有原因啊，就和过敏有关系，所以如果经常反复有鼻出血的孩子哈，家里大人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毛绒玩具，家里边有没有这种带毛的宠物， 小狗小猫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这种过敏的情况下，尤其到了冬天了，密闭在家里，外边冷嘛，还在家里边 待的时间比较多的情况下，一旦过敏了以后呢，黏膜容易水肿。 嗯 啊，黏膜水肿了以后，那个黏膜脆性加大，这个就容易破啊。嗯、所以许多孩子虽然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或者不流鼻涕，鼻子往嗓子里边倒流，但孩子会告诉爸爸妈妈说：“我鼻子好干呐、啊。” 嗯， 他就是水分挥发了啊，算过敏，水分过多的分泌了，黏膜干燥，黏膜一旦干燥了以后，它脆性加大，抵抗力减轻，所以呢就容易鼻出血。 哎，您这说了一下鼻中血的这个出血原因、以及怎么来预防，因为 是 很多家长特别的焦虑啊。现在因为孩子只有一个，我们也在网上能看到，哎呀，这孩子出血，鼻出血会不会得白血病啊？会不会得其他的？ 不是，那个李凯，这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 重要。其实我们有大多数的情况啊，医学上还有少数的情况，其实有些孩子鼻出血真的和血液病是有关系啊。所以要提醒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里孩子有鼻出血，你到医院去。现在不出了，不会找医生去看吗？一定要自己要做好准备，医生要干什么呀？要查个血常规。 查血常规哈、啊。 对，如果查血常规以后都是正常的，那这个孩子问题那就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心不要很大哈。到了医院啥也不检查，医生开个单子做血常规检查，说我这孩子也不发烧，查什么血常规？我们要查血小板。查血凝血时间，就能发现其实血液病有良性的、恶性的啊，有再生障碍性的贫血。凝血功能出问题的孩子，他也会以鼻出血、牙龈出血表现出来。其实早发现还救了孩子。非常罕见的情况下，这种鼻出血一碰鼻子就出血，真的是血液病啊，包括白血病啊，或者淋巴瘤的啊早期的表现。所以见了鼻出血，孩子鼻出血不一定惊慌。但是也不要心很大，就是孩子反复鼻出血还不去看。啊，觉得是个孩子，小时候我自己也会出血，长大就好了，这孩子也没事儿。我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没有事儿了，那才真的没有事儿。 哎，这个如果反复出血，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啊。 对的， 应该去查一查，是吧？ 是因为鼻出血的确，尤其孩子哈，我们就是人体总有个警示信号，鼻出血就是一个警示的信号。 警示信号哈， 对， 信号很重要，一定要关注。那这个信号出现了，比如真的出现鼻出血了哈，很多家长手足无措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处理的办法，经常会看到拿一个纸巾或者拿个卫生纸捻个小球捻个小卷堵住孩子的鼻孔，让这个血不再流，这个做法非常常见。但是蒋教授，这个做法对吗？ 其实这样的，就是在你堵孩子这个鼻孔之前啊，还要安抚一下家长，家长太慌了啊，所以这个节目很重要。真的，就说可能就不遇见这种事儿的时候，大家听听觉得这有什么说的，鼻出血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如果家里有过这种情况啊，孩子鼻出血，家长很惊慌，所以首先告诉大家不要惊慌，可以就说用点干净的消毒的卫生纸，一定不能随手是个很脏的纸，而且呢不要用那种很硬的纸。刚才讲到了，孩子的鼻腔黏膜很脆弱的哈，你这个硬的纸，你像冬天我们有过这种体会哈，你拿那个 A4 纸，皮肤很脆，无意中一划，手指皮肤都会划出血。所以你随手拿了很硬的纸塞到鼻腔里边，可能会加重出血。我们加些柔软的消毒的纸巾啊，你总不能让它一直流着血到医院去。哎，可以塞到鼻腔里边哈。但是有些家长说了，我塞不住啊，不停往里边塞，怎么塞了以后还从嘴里边出来了？是对的。为什么？鼻腔是个管道，前面是前鼻孔，后边是后鼻孔，后鼻孔呢是和嗓子相通的，所以你不能不停地往里边塞啊。所以呢，塞了一个这种很柔软的纸了以后啊，家长要学会摁这个小朋友啊鼻翼，就是我们鼻孔外侧不有隆起叫鼻翼吗？往鼻中隔的方向，刚才又讲到鼻中隔了，哎，压一压， 压一压。 对，为什么要今天给大家讲那个溢出血区啊？所以你得压一压，压到那个位置就行了，不能拼命的不停的往里边塞，塞不住再塞，不停的再塞，它会从嗓子里边出来的。而且有些小朋友呢，会无意中误腔误液，不好，所以给点棉花塞进去，然后呢压住就行了，有棉花也可以哈，消毒棉，对对对，就是还有一条呢，要提醒家长。如果给孩子无论塞了纸了还是塞了棉花了以后不出血的时候啊，要到医院去看的， 要到医院看、 对，千万不要就是塞了棉花塞了纸这些东西时间长了放在鼻腔里面，一部分出来了一部分没有出来，它成了鼻腔异物了。其实鼻腔异物 对孩子来说也是很麻烦，它会继发感染，这孩子就会反复的流浓鼻涕，臭浓鼻涕，而且就会莫名其妙的反复的鼻出血。 嗯，所以这个鼻腔一定要清理干净啊。 对 啊，所以我觉得出现鼻充血的时候，大家千万记住了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么做的哈？ 是 啊，而且还会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会，比如说低头去那个洗脸池子去洗鼻子哈。 对 啊，洗很长时间。 是。他是不停在那个水前卡嘛， 嗯， 就是曾经我有一个病人， 嗯， 他把手机比如照片发过来说，将来我鼻出血的时候，你看我的满池子都是血呀，嗯，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是不对的哈。刚才教大家了，其实应该把头仰起来啊。大家知道，他这个我们是无论血液，每个人的血液都是从心脏压出来的，靠血压嘛， 嗯， 然后经过脖子的血管进入脑血管，那么鼻子、眼睛这种血管都是脑血管的末梢， 嗯， 所以你头仰起来的时候，压力的原因呢？它会减少出血哈，把手压着局部位置，还有呢，就是你头低的时候呢，一定会增加压力，所以一会儿有机会再讲讲老年人这个鼻出血， 嗯， 就是如果老年人，尤其老年人鼻出血，我们让他半卧位， 嗯， 就不能平躺位，头低位。你想想，头低位的时候血压往下走，一定会更容易出血。所以小朋友如果在家鼻出血的时候，也是希望他坐在那地方，后边垫个垫背。 嗯， 其实我觉得还有什么对家长有帮助呢？就是给个那个湿毛巾， 嗯 啊，凉凉的湿毛巾，冰在他的额部、 额头啊。 哎，对对对，第一个呢，这个小孩就会镇静啊， 嗯； 第二个呢，的确啊，就是可能对这个鼻出血啊， 嗯， 会有点好处。因为我是手术医生啊， 嗯， 我们还做扁桃体腺样体手术。尤其小朋友做完扁桃体腺样体手术以后啊，我们会做颈部的冷敷， 嗯， 然后颌下啊给一个冷敷的， 嗯， 这样呢不仅止痛，而且呢止血。 是，这蒋大夫特别好，还经常会做完手术之后可以买个冰激凌吃，也算 也算是 冷敷的一种，是吧？ 它会促进血管的收缩嘛，嗯， 血管收缩。 对，所以这些细节啊， 嗯， 真是贴心的小贴士。 哎，也是希望家长朋友们在孩子冬季出现鼻出血的时候，不用特别的紧张， 是 正确处理啊。如果是偶然性的，比如一次两次的话，大可不用紧张。如果是经常性的出血，那就听蒋大夫的这个介绍，一定要等他好了之后上医院去查查，比如说血常规的问题，是吧？ 对，就说最起码的检查要做到啊， 嗯， 因为现在有的孩子真的，症状不是很典型就被忽略了， 嗯。 其实我是个手术大夫啊，我们经常要做手术的孩子都要术前查凝血功能啊， 嗯， 哎，或者查血象啊，查各种感染的指标。其实，在我的临床工作中，真的发现了很多的孩子手术前，其实手术前家长没有发现什么症状，只是一个常规的手术， 嗯， 哎，发现有血液病啊， 嗯， 就是说刚才也讲到了，他有各种血友病啊， 嗯， 有不同类型的血友病， 哎， 就是其实到医院去找专科医生查，都不是能够查出来有些啊， 嗯， 各种凝血因子， 嗯， 比较复杂，所以我的建议是，真的一旦出现征兆了，我们更不能忽略。 哎，那说到这个老年人鼻出血， 是 跟孩子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是吧？ 当然不是一个概念，哎，老年人鼻出血 啊。 比较凶猛， 比较凶猛， 因为我现在专家很少在一线了， 嗯， 就是我们年轻时候在一线处理这个急诊的时候， 嗯， 我们上急诊值夜班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脑出血，嗯，最常见的就是鼻出血的患者， 嗯， 尤其老年的患者啊，半夜三更来了啊， 嗯， 起来给病人那个塞鼻出血，而且当时就是不光病人慌张啊， 嗯， 家属也很慌张， 嗯， 因为大家知道，大家想一想，老人的血管多粗呢，孩子的血管多细呢，还是毛细血管，所以有时候就看到病人鼻腔里往外飙血。 而 我们做鼻出血填塞的时候，会让病人啊手上或者前面端一个啊有那个盆啊或者东西， 嗯， 就怕他的血会误液， 嗯， 有时候真是哗哗的病人血往外边流， 止不住的那种， 止不住，有的时候我们要尽快的止血， 嗯 啊，就是想一个办法，比如说我会下一个导尿管啊，从鼻子里边下导尿管， 嗯， 拿那个气囊赶快先止住，先不呼呼的出，因为很多人血液出得很厉害的时候，血压会下来， 是 真的鼻出血，有的很猛的话会危及病人的生命的，血压会掉下来啊， 哎嗯。 所以既然讲到血压了，就是离开，就是还是有贴心的提示， 嗯， 就是我们小朋友反复鼻出血的呢，是需要查血常规， 嗯， 老年人鼻出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把血压量一量。 为什么要血压这个跟鼻出血之间有密切关系呢？ 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这个鼻腔有薄弱环节啊， 嗯， 小朋友是鼻腔的前端，鼻中隔的前端是个薄弱环节，老年人是鼻腔的后端，是鼻出血的薄弱环节， 嗯， 而且老年人有动脉硬化， 嗯， 血管弹性差，所以经常有老年人他的鼻子塞上了， 前鼻孔塞上了，然后有一个东西从后鼻孔从嘴里边上去，就掉在鼻腔里边，把后鼻孔也塞上了，像小粽子一样的东西，我们叫后鼻孔填塞。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病人鼻出血都塞不住啊，还在往外渗。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定让病人赶快去量血压。刚才讲了，血压波动的时候，它会在薄弱的环节。就很多病人从鼻腔出来，有些病人会从哪出来，脑出血了。 嗯， 所以如果止不住的鼻出血的时候，或鼻出血检查过程中，一定是去量血压。我们的体会是啊，你无论前面填塞了，后边填塞了，如果血压控制好了以后，这个老年人的鼻出血就很容易止住啊。 那就是说，高血压的患者其实不太容易止住，就风险比较大，是吧？ 他不光是不容易止住，所以这个到冬天了，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尤其老年的朋友，一定要饮食清淡，一定要多喝水啊，就是足量的水。然后呢，有过鼻出血病史人啊，鼻腔也滴点薄荷油啊，润肠的这种写的小的比如说实在没有的小的植物油滴滴也可以，也是避免剧烈的咳嗽和打喷嚏。如果打喷嚏的时候啊，一定要拿手学着把这个鼻孔啊轻轻挡一下，不要让气流啊这个力量太大，它把那个黏膜刺破了。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看是鼻出血很简单，真的摊到谁家的时候，如果也现在也是，不光是孩子，家里有个老人半夜三更突然鼻出血，而是个鼻出血，血哗哗的淌，这种情况下家里是很焦躁的。所以小小的防护啊，受益的不光是每一个人，我觉得是每一个家庭。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些办法呢都非常的小，就是及时能做到， 是 而且能起到一很大的作用，是吧？ 对，还要提醒大家哈，李凯，这个很重要，就是刚才讲了，就是孩子鼻出血家长紧张，这个老人鼻出血老人比家属还紧张 还焦虑， 就是我们中国人刚才讲了，就是见血色变，害怕，他老怕我这么出血，我不是流血流死了呀，所以就会有，他就很有这种，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经验，经常有的病人他鼻出血会120啊，家里一家人赶到医院，奇了怪了，到医院不出了， 到医院好了， 不出了以后呢，观察几个小时，真的一点事儿没有，再坐车回家，回到家又出了这个寒冷冬天来回折腾。 这个是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 就是我经常跟病人说，你真不能那么恐惧哈，或者老先生或者老奶奶，我说成了一个鼻出血恐惧症了。就是因为你过度紧张以后啊，血压会不飙升的。我们有这种体会，比如说我们遇见什么紧急的情况事儿，应急的情况下都觉得血往脑子里边涌。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放松哈。还有呢，可能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还有医生呢，基层社区的医生。所以我们体会，如果这个病人有鼻出血，晚上急诊被我看到了。局部有糜烂或者有出血的点儿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给这个病人啊，及时的，即使他现在不出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处理。 哎，处理啊。 对，因为他这个反复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一回家就出，一到医院就不出，就整个病人和家属全部崩溃。所以要让他不出，一天不出，两天不出，他慢慢呢就镇静下来了。而且有这种老年人，有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啊，我们正常的鼻出血，刚才讲了孩子的鼻出血啊，不塞东西了吗？家长要到医院去检查，不要漏在里边。其实老人鼻出血以后，医生会有些填塞物。所以要告诉大家，你心里要有数哈，可能在网上查的不准，我告诉你是最准的， 最准确的。 对，就是我们鼻子里边，就比如说放了是棉条啊，或者止血的东西，除非可吸收的哈。一般都不应该超过48小时， 不能超过2天。 对，因为很多人也有这个体会，鼻出血被填的东西抽出来的时候，这个沙条或鼻腔里面都臭了，就时间长了以后，这种臭了更容易继发感染。但是啊，总有例外，总有经验，对于这种反复鼻出血的哈，就是尤其这种填上不出血，抽出来2天又就出血，出血不还是在填吗？ 还是在填， 反复填。这种病人呢，我们建议在用消炎药啊、抗生素的情况下呢。给到延长一点，72小时，就是让病人能够控制鼻出血，血压也要控制，也要跟着上，然后呢，其实就是病人心里一个重建的过程，他放松了，觉得你看我没问题啊，医生再出血能止住，这样呢就变得很简单了，而且呢就有效了。 是，我觉得蒋教授这说的都是经验医学，对吧？然后这些小技巧在基层的医院也可以实施哈，对吧？ 是贴身的一些小的窍门，就是大家有时候在临床上啊，就医生他会全是按教科书来，但你按教科书来，这个病人就会存在48小时一抽，抽出来出血再筛上，然后48小时再一抽，再一抽完又筛上，就没完没 了，病人更加的紧张。 是，这个到找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些操作，比如说有一些消炎的药膏，是不是也都可以抹在这上面？ 消炎药膏是没有用的、 啊、没有用的是吧， 但是什么有用的，刚才讲到了哈、啊、其实像云南白药啊这些止血的小的药物 啊是可以用在上的， 嗯， 而且呢在检查的过程中哈、啊、它不是出血嘛、 嗯、 不是出的很厉害的情况下、啊、医生呢会在那个棉片上啊、嗯、用一些止血的药， 哦， 然后呢放到鼻腔里边，就充分止血以后、嗯、能发现哪边有没有出血点啊、 嗯、 有没有让血管让他看到破的地方了，但他又不呼呼往外出血、 嗯、 这时候比较好止，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专业一些哈、啊、我们对于老年人冬季的鼻出血，刚才蒋教授一直在强调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小心，因为冬季高血压有很多的一些继发的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啊， 对 啊，脑出血，然后这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不光脑出血还有脑梗、 啊、脑梗， 所以尤其什么情况下呢、嗯、老年人或者是中青年老年人要小心呢、啊嗯、就和孩子不一样哈、 嗯、 就是血液病，刚才其实也说对、嗯、这血液病这些病人的血小板是很低的， 嗯， 真的是不很好治哈，因为血小板才几万、嗯、凝血功能也是受影响的，还有一些免疫病， 嗯 啊，或者有些病人本来没事儿，一次鼻出血要小心他背后的疾病、 嗯、 有人可能会有肝病， 哦，肝病啊、 当然了，有些慢性的肝病它会影响人体的凝血功能、 哦、 因为凝血因子是从肝脏分泌合成的、哦、所以肝脏有病影响时候会继发的鼻出血， 嗯， 那这可要讲起来话太长了、 啊、是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嗯、我觉得给大家讲些贴身的小贴士啊、 嗯、 就最常见的最需要处理的、 嗯、 哪种方法最好的、 哎、 哪些地方呢是不能忽视的， 是 哪些情况呢我们最需要来帮助的、 嗯、 更重要，我又刚才忘了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离开啊，是这样的，就很多人到了冬天啊就觉得老年人是不是年纪大了有点虚 啊，多吃一些补的东西， 他补听了吗还有出什么问题了、 啊、 就说很多老年人他不鼻出血了吗、 啊、 家里人觉得哎呀这出血了就拖了很多这个出来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啊、我给他补一补， 对对对， 大家一定知道哈，鼻出血的老人千万忌补、啊、第一个就是补，许多人是虚不胜补，就体质上就不能补的、 嗯、 有些人本来不出血呢、 嗯、 就可能吃个参呢吃什么补的东西一下就鼻出血、哎、肯定生活中有这种体会，很多人，所以对于鼻出血的病人呢、嗯、老年人说我们真的不要补到冬天哈、 哎、 而且尤其这段时间比如说医生已经做了填塞了， 嗯， 或者用些药物了、 嗯、 止血了，你还在那不停的吃桂圆啊、嗯、荔枝啊或者人参啊这大补、嗯、就不容易啊把血止住， 哎 不容易血压控制， 是、 嗯、 所以经常有听说过过去比如说吃过人参流鼻血的就都补大了它是吧， 是、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蒋教授的这些提醒在大家容易出鼻流鼻血的一些人群当中应该引起重视啊，当然确实就像蒋教授所说的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暂时说这么多， 对， 也是希望不同的人群小孩家长当然引起重视，老年人有一些正当的处理的办法哈， 对 啊，也是希望蒋教授多给我们做科普哈、啊、 没问题， 您的科普都非常的实用哈， 希望这个寒冷的冬天啊、 嗯、 家家平安，无论老人孩子、哎、都不鼻出血， 没错，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